耗子见他这么长时间没回病房，就出来找他，看他傻愣愣的在那边站着，就皱着眉走了过去。 英明，你怎么了？ 英明敛下视线没出声，过了很久才有点僵硬地推开病房的门。里头寇金正在和石毅说话，两人抬头看他。石毅有点受不了英明脸上的伤，扯了寇金一把。 他到底看过医生没有？ 人都在医院了，怎么也没有大概处理一下？后者有点无语地耸耸肩。 劝了好几次了，他不肯去，没辙。 鼠脾气倔，这屋子里的人英明认第二，估计没人敢认第一。 劝不管用就拉去啊，他身上肯定不少伤。 那几个人的主要目标是英明，不是石毅。就光他眼看着英明就挨了好几棍，何况是那些他看不见的。搞到现在，他这个被殃及的池鱼都躺在病床上了，正主还来回来去的晃悠。石毅的不认同，只换来寇金一个无能为力的白眼。英明整个人精神都不是太好，他勉强拉过椅子坐下，然后跟寇金和耗子打了句商量。 你们俩先出去一下，我有话想跟石毅说。 寇金皱了皱眉，跟耗子两人对视了一眼，然后点点头。 有事叫我们，在门口。 等到病房里就剩下石毅和英明，后者才很长地出了一口气，仰着头闭上眼睛，半天都不大动的。石毅知道他有话说，就没催他，一直等到英明重新睁开眼睛，才问了一句： 什么事儿？ 英明考虑了一下话该怎么说。 医生让我通知你家人，告诉我你家里电话。 他不是在商量，是直接向石毅要而已，所以对方也怔了怔，答非所问。 到底怎么了？ 跟你要家人的联系方式。 这次石毅拒绝的就比较直接了。 我不想通知我家人。 打架打到进医院，哪怕不是他惹的麻烦，这种事也绝对不会是石毅会跟家里报备的情况。但是英明很坚持。 你住院这么大的事，想瞒也不可能瞒得住。 那就能瞒多久瞒多久，我自己家里的事儿我可以处理。 石毅觉得这话题有点扯。 英明现在的态度明显是有事儿，但是不愿意告诉我，却非要通知我家里，搞得这么严重，难道是我要残废了吗？ 这么想着，他突然反应了过来，皱眉看着面前有点反常的英明。石毅抬手很轻地碰了一下还包着纱布的眼睛。 我眼睛怎么了？ 英明只是沉默。病房里压抑着一种让人窒息的静默，石毅脸色本来就发白，现在更是拢上了一层不易察觉的凝重。他犹豫着猜测道： 我会瞎。 瞎这个字直接刺激到了英明，他整个人坐在椅子上震了一下，然后深吸一口气说： 不会失明啊。 似乎是积攒了很久才终于有力气说出这句话，英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地全说了。 医生说最糟的情况是你的视力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。 严重？有多严重？ 暂时还不好说，要等你拆掉纱布。 英明说完这句话，石毅突然有种冲动把脸上的纱布直接抓下来。他努力地克制住身体里涌现的焦躁，沉默了一会儿才点点头。 行吧，我知道了。 一时间没人在说话。英明一直自认自己是个从不逃避问题的人，因为早就做好了觉悟，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。生活中你面对选择的时候，既要有成功的准备，也要有失败的勇气。期望过高是自己欺骗自己，压根儿就没意义。经历过事业的起伏，也遭遇过生活中的问题，他以为他已经足够淡定了。 结果发觉都是狗屁。跟石毅这短短的几句话就跟要了他半条命一样，每个字说出口都觉得心里被扯着难受，甚至不是能说出口那种，就是憋得慌，想砸东西，想大喊，想随便干点什么，搞到精疲力尽。不过这种精神上的歇斯底里也只是让他的头更疼而已。到最后他依然是坐在石毅的面前，两个人对着彼此的沉默，自己心里那点东西就只能自己去品。过了很久，石毅才很慢地开口， 暂时还是不要告诉我家里了，等我拆了线再说吧。 他的声音到后来就低了下去，这种冲击不是一时半会儿就可以消化的。他说完了这句话就没有再吭声了。一个人有点发怔地看着自己的被子，旁边英明皱着眉看了他半天，也没有见他动一下。到最后英明只能自己站起来走出病房，关上病房门的时候看见寇金和耗子疑问的眼神，然后下一刻他狠狠的一拳砸在了楼道的墙上。 妈的， 头抵在墙上拼命的想要阻止里头那种呼之欲出的叫嚣感，英明死死的攥着拳，后颈上全是冷汗。耗子看他样子不对就过去扶他，结果人刚碰到英明的肩膀，就看见他整个人脱力一样跪在地上，下意识地抓着胸口的衣服，一脸的强忍。刚才那一拳大概扯动他的伤口，本来受伤也不算轻，不是因为石毅他可能都扛不到现在。寇金又急急忙忙地去找医生，楼道里一片嘈杂。等到医生到的时候，英明已经差不多失去意识了，满脸全是汗，浑浑噩噩地呻吟着，然后直接被推进了急诊手术室。耗子和寇金俩人都吓坏了，站在手术室外头人都有点哆嗦。 我操，怎么突然之间这么严重了？ 之前在病房里还没有怎么样呢，出来怎么就一下子不行了呢？耗子听见寇金的嘟囔也接不上话，两人都面带焦急地看着手术室外头那个提示灯，盼着这玩意儿赶紧灭了，然后里面的人千万得没事儿。石毅现在这样就已经够糟的了，如果英明也跟着搞出点什么意外，那就真的是要搞疯人了。幸亏英明的伤并不算太严重。过了一会儿就有医生出来跟寇金他们说，英明的情况主要是一些外伤，并没有伤到内脏，比较严重的是他右臂耻骨骨裂，需要做一个固定，让寇金他们先去办手续，去排一下时间，尽快处理。英明从手术室里出来的时候，甚至是他自己走出来的，寇金话到嘴边就骂不出来了，只能狠狠地瞪他一眼。 骨裂了还要去捶墙，疯了是吧？ 现在这是都不想活了，好端端的都要折腾。英明这时候压根就没力气去回他，勉强扯出一个应付的苦笑。他摇了摇头，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骨裂。 早叫你查，不是不听吗？ 声音一下子就扬高了。寇金刚想再说些什么，被耗子给强摁了下去。他回头跟英明交代说他们先去办手续，然后拖着人一路扯远了。英明看着两人远去的背影，自己摩挲着小心找了个椅子坐下，慢慢闭上眼睛靠在墙壁上，感受后脊那种刺骨的凉意从墙壁穿透他的骨缝，然后一点点地挤进身体里面。这辈子他跟石毅是算不清楚了。